会是个什么结局？陌生的我和你，没有相遇和分离，也不会伤透彼此的心。如果说我一开始没有爱上你，现在不会迷失了自己。你说你很爱我，却让我这样难过，往事一幕幕像泪在流。什么结局？我好想去恨你，却又深深爱着你，就像这首心痛的旋律。什么结局？我好想去恨你，却又深深爱着你，就像这首心痛的旋律。